俄罗斯塔斯社、美国合众国际社、中国环球网、民主刚国全国逐地增强研究委员会和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近日分别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发去的历史性书信，金日成金正日工人阶级的时代任务和职业同盟组织的任务全文或摘要。